就要占赖啊！望啊，地藏菩萨望得清清楚楚，望得望到入咗脑咯，系咪？然后咧自成作赖啊，及占赖赞叹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咧，地个大愿的功德，有度众生的功德，有令众生得福的功德，有做众生成佛的功德，我哋称人赞叹。你知道地藏菩萨有几多功德，你赞叹几多？合沾乃赞叹啊！向化以佛，我哋用呢个向，向即系点嗰啲向咧？檀向咧？呢个檀向啊，得名嚟供养菩萨啊，得将来成佛得一切种子咧，得一切种子功德咧。化咧，我哋用嗰个化嚟供养佛啊。将来成佛咧，得呢个三十二相嘅功德咧，所以人人咧想得一切种子，用呢个香嚟供养；人人得三十二相咧，就用呢个花嚟供养啊！即系香花形、香花清、香花嚟供养啊！用香花嚟供养地藏菩萨。衣服衣服嘅袈裟咧，地藏菩萨就穿袈裟咧。地藏菩萨呢个藏宝嘛。在个帐上他们用袈裟来供养地藏种种的珍宝默服饮食每日呢这个饮食的来奉献地藏而是供养奉事者供养就得福单是福未来百千万亿劫中成在天上得天福的你供养地藏菩萨呢你就得这个天福上天百千万亿劫他们常在自天自天是六欲自天不是讲色界讲这个欲界欲界六欲自天四天王天偷利天夜摩天道率陀天花落天他花自在天常在这个六欲天中受圣妙乐受这个圣妙天公自然天意自然是吧天福自然样样都自然的受这个自然那个妙乐吃饭不用知的穿衣裳不用做的供电不用起供电的你想你一想就有供电的受这个圣妙之乐安乐欲天之乐你供养地藏菩萨就得福得这个天福供养地藏菩萨得福啊，在呢个天上八千万亿劫嚟受天乐，天福系无常嘅，天福阵又如何？若天福阵啊，人间嘅福命阵，供养地藏菩萨，天福阵系人嘅福命阵，下生人间，人嘅福系咩福咧？做国王由八千劫成为大王，天福听人教啦，得啦人间嚟做个国王。做国王嗰边咧，香港国王嗰个福嘅，拜国王嘅家之后，做个国王由百千劫常常做呢个大王做国王，大王嘅国王，咁样咧就被义就灭罪，供养就得福，咁啊还有咧，还有一个共德，能益宿命，人个个能益宿命啊得智慧。有智慧咧，就知道前世嘅事；再前世嘅事，知道呢个讲智慧嘛。所以我哋冇得个智慧啊！前世我哋做乜唔知道？再前世做乜更唔清楚啊？但前世啲前世咧，做乜做物啊，亦唔明白，但又冇智慧嘛。但供养地藏菩萨啦，不但得呢个天福、国王嘅福，而且又得智慧。有了智慧能益宿命得你的宿命痛啊能益宿命前生前世做乜人过本末哦知道了昔日供养地藏的为因上天享福的为果上天的为本做人做人间做国王的为末哦能益宿命人过本末知道自己的曾经供养地藏菩萨上天天福阵人间来做国王做国王的名字多生多世宿世的事能够知道 哎，这个就是智慧了啊，又得智慧了，有了智慧啊，就不外前因啦、啊，见佛出世就周周归依佛，系咪闻法修行咁样咪咁样咪成佛咯啊？所以观一地藏菩萨唔系令我哋得人天嘅福嘅，还有令我哋得宿命嗰个智慧嘛。有咗识宿命嘅智慧，就不外前因，生生世世见佛闻法修行成等正觉，咁样咪到咗个成佛。嗱、啊，呢、这个南益宿命，人果般乐，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悲神力利益众生啊！啊，大尊啊，对呢个定智在王菩萨讲：，佛地藏王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悲神力，大悲神力度你出地狱，大悲神力比以度你唔入地狱，大悲神力供养。令你上殿享福，大悲神力天福享尽，做国上到人间啦，做国王。大悲神力令你得智慧，宿命通。哦，嗰阵时咧就讲你众生而单止菩萨当记是经啊！你记啊嗰部地藏经啊，灭罪上福得宿命通，宿命通方智慧。得宿命通，当然有天眼通啦，有他心通啦，啊，有嗰、那个啊，有嗰个神足通啊，所以咧就啊灭罪得福啊，得利有疑是神利益广利众生，是故而当当记事的，当记事经，得记实呢部地藏经。光顺流布，光顺流布呢部地藏经，系咪？定智在王，白发言世尊，见不有累。世尊咧，你不必有累啊！我等啊，千万亿菩萨摩诃萨，诶、啊，呢、这个定智在王菩萨，赖伴赖嗰啲红伴，话不但啊，唔系我定智在王嘅，而家到你见唔得几多菩萨，你。都少会流通呢部经啊！我当千万亿菩萨摩萨，必能成佛嘅神力，广演呢部地藏经。呢部地藏经嘅地藏菩萨嘅愿力，令众生灭罪，令众生得福，令众生得呢个智慧。所以我哋广演是经，依然佛牌利益众生。定智在王菩萨百大尊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讲讲啦，佢就答应咗啦，答应咗流到呢部经啦，啊，所以就合掌恭敬作礼而退。于是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东方持国天王，持国安民啊！南方的藏掌天王啊，藏掌这个善根啊，西方的广目天王啊，多见的释广啊，北方的多闻天王啊，多闻佛法啊，这四大天王呢，离我们人间好近的，所以护国安民的四天王，四天王那边呢系二日月相财嘛，二万四万游船就当我哋人间啦。所以而家依是四方嗰个天王俱从坐起啊，四个天王在坐一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久烟劫来发如是大愿。啊，刚才世尊你讲地藏菩萨劫劫发愿。佛佛前的发言，发疑是广大的大言，咁样咯，以地藏菩萨呢个愿力，地狱又度，恶鬼又度，畜生度，人天路上令个得福，又人天路上令个得智慧，咁样都应该度晒啦，地藏菩萨啊，发疑是大言，文何至今由道未绝？ 文何至今般众生到来到去都还了咁多啊？文何至今又到未节，近佛广大晒言，又对土地殿，对释迦牟尼佛，免晒尊，不以孝杀恶业众生为累啊！又带个广大晒言，所有恶六道受苦众生呢，在未发、未立佛、未成佛以前，真令解脱啊！又发广大嘅晒言，免晒尊，为我等说啊！点解呢？地藏菩萨愿力咁大，应该将众生度尽啦。点解现在还有咁多众生都未曾度尽呢？咁样啊？不过四天王，善哉善哉！你问得好。地藏菩萨愿力嘅大，但众生嘅无穷，众生无穷，地藏菩萨愿力嗰度无边嘛。而家众生有尽咧，地藏菩萨嘅愿咪尽咗。啊，因为众生无尽，地藏菩萨无尽，地藏菩萨的愿力无尽，所以众生就无尽啊！啊，所以善哉善哉，你的确是问得好。吾今为意，及未来现在天人众担广利益故，我今日为你对你以及未来的众生，现在天人广大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以娑婆世界染放太内生死道中，而家唔好讲地藏菩萨，就别一个世界啊，在我哋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百亿四现下都唔讲，但讲呢个南染放太啊，缩啲嚟讲，染放太内生死道中慈悯救贫，慈悲哀悯救贫，度脱一切造罪受苦的众生，善靠方便之时，我讲俾你听，讲下到南愿爆大，捉罪受苦的众生，用善靠方便嚟度佢。啊，释迦牟尼佛讲，讲地藏菩萨用呢个善靠方便度阎浮提，捉罪受苦的众生。四天王言：必然，世尊言闹欲闻。西王，好啊，你讲咧。啊！但等讲地藏菩萨在南阎浮提啊，到呢个罪苦众生善巧方便之事，我哋都想知道下、啊。言闹的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现劫来，压至以今度脱众生，犹未不言。地藏王菩萨啊，将无始劫久现劫以来咧，压即系乃人，乃至今日。度脱好多众生，但系到来到去都未曾得，犹未不现。众生度得好多啦，但系地藏菩萨嘅愿力都未曾现不，犹未不现。慈悯此晒啊，罪苦众生，慈悲嚟怜悯，禁晒呢个罪苦众生，观禁晒呢个罪苦众生咧，观现在罪苦众生，嗨啊个未来。其罪其苦啊，不断覆观未来无量劫众因慢不断啊！现在呢个罪苦众生咧，唔系单单现在啊，佢嗰个苦啊，天天年年，天到未来无量劫，佢嗰个苦因慢不断，唔容易断喎、啊，系咩道理？就系呢个呢个报。第一就讲现报，禁晒受报，禁晒作业，禁晒受报，所以禁晒唔好随便作业。作业的时候啊，马上咧眼前受报，呢、这个就名为现报。现报之后咧，你唔好话现报报咗算数啊！而家我报咗啦，我报啦，受咗报啦。现报报未了，都有三报，三报就来晒。昨日作罪，今日受报，这个就三报。昨日作罪，昨日受报，这个就名为现报。现报以后有个三报，三报就来晒来受报。来晒受报呢，报人咪了啦，未了啊，那个孝报。现报、三报、孝报，孝报啊，就无有了期啊，孝报啊，孝报就无有了期啊。 啊，可以百萬劫都未脱甲身，做白甲敲波啊，一百萬劫佢都未曾脱離嗰個白甲嗰個身體。哎，呢個孝報啊，因慢不斷啊，嗱，呢個現報、上報、孝報，有呢個孝報就因慢不斷啊。復觀未來無量劫中一切罪夫眾生因慢不斷，就講呢個孝報。咁啊，還有呢種子就起現行。现行的分种子现种相报因慢又不断咩苦瓜你结呢个苦果你后有个苦种种落去又结苦瓜熟咗之后又有呢个苦果嘅种苦种种落去又生个苦瓜哎，种子的结果，果上又有种，种又生果，果又生种。哦，因种果相分无有了期。哎，那现在丑陋的人呢，就前世就趁闲抌晒丑陋啊，佢又趁闲来晒咪去丑陋。来晒丑陋，即系佢更亲下，哦，后晒更丑陋，而是一味丑陋，一味亲心，哦，从中生现行，现行分中之无有了期，就人慢不断啊，系咪？有啲人咧咁样，糟蹋就贫穷来晒，佢又糟蹋，又糟蹋啊，又贫穷又糟蹋，哦，咁样无有了期，一味穷落去。因慢不断嘛，有啲人啊喊财啦，咁咪喊晒喊咩，来晒又喊，来晒又造罪，后晒又喊，哦，咁样喺度，咁样一味喊落去，无有了期，喊财无有了期，喊色无有了期，喊名无有了期，喊食无有了期，啱啊，总之起现行，现行分种之，现种相分。无有了期嘛，所以众生嗰个罪苦啊，系无有了期嘛。地藏菩萨观当啊，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嘛。有众生呢，一日做几多罪啊？做一个罪就一个生死，一日唔使做几多罪，一个月唔使做几多罪，一年唔使做几多罪，一世做几多罪？但一世将来受果报啊，都见过万万劫嚟受呢个果报。哎，所以佢念念做罪，一做罪就一个生死，无量嘅罪就无量嘅生死。你话一生之中做几多罪，将来受果报受呢个生死嘛，无量无边咁多。所以观一地藏菩萨话：慈悯此世罪苦众生啊，一世就容易。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啊，佢嗰个苦啊，报之中有孝报啊，种子起现行，现行分种子，现种相分就因慢不断啊，一生之中动一个念头就一个生死，动无量嘅念头就无量嘅生死，咪又啊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重现，所以地藏菩萨见到众生嗰个苦啊，因慢不断，地藏菩萨又发呢个重现，又发嗰个重现。以是菩萨以娑婆世界啊，演爆太宗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咁啊，地藏菩萨咧，就系我哋南阎浮提啊，最唯有咧。对病就落药，对忌就施法，对业就施报，如何那个业就受如何的报，如何的病就吃如何的药，医生知道呢，病人就不知道，如何这个业就受如何的苦，菩萨知道呢，众生就不知道了。 众生唔止咧，得个肯定系受呢个报噶嘛。譬如杀生，肯定系短命报。众生哪里知道呢？你问香港杀生啲人，你知唔知道有短命报？佢哋个个唔知道。可能我哋嗰面咧应该食嘅，该只香烟系人所食嘅，个个都系咁样食噶啦。啊，哪里知道有短命嗰个报咧？但系呢啲嘅众生佢自己唔知嘛，菩萨是知嘛。菩萨咧，若果杀生唔短命咧，啊咁样就冇人过咯。杀生肯定短命嘛，系咪啊？杀生咧，你叫佢唔杀，佢唔怕嘛。你系喺短命，佢就惊咧。一短命谁又唔想嘛？唔想短命咧，就唔杀咯。所以咧，就对病咧就落药，对己就施法嘛。对己施法呢个就方便法门。地藏菩萨在呢个南阎浮提用百千万呢个方便个法而教化阎浮提嘅众生，令佢止恶而受善，不堕地狱啊！入咗地狱再度出地狱啊，几神苦啊！不如到佢唔入地狱啦。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悉速扬短命报。地藏菩萨边个碰到呢个杀生的人呢？对佢施咩法呢？啊，你杀生啊，将来得呢个堕病，宿养嘅堕病，病行堕，一晒都灭实呢个业报。呢个病去咗，大个病嚟。咁你杀生杀得多嘛？啊，一个生啊，一个病，杀无量生啊，无量病。哦，所以你咧就得呢个堕病嘅报嘛。而且杀生咧，你都唔生佢生啦。咁你自己会得长寿啊？你自己咪又短，唔想佢生，亦唔想自己生，自己咪短命，咪得呢个短命嗰个报咧？诶，地藏菩萨又对讲：，你喺啊嗰啲堕定短命嘅人系咩啊？系前世杀生啊，所以咁晒就堕定短命报啊！你现在杀生啊，你将来又系堕定短命报啊！你想唔想堕定短命咧？唔想就唔好杀生。所以咧，地藏菩萨用呢个方便，若遇杀生者，悉速扬短命报。若遇七道者，悉贫穷苦楚报。地藏菩萨有碰到呢个，唔做嘢嘅人，一味讨嘢嘅人咧，自己又唔做工。专门讨人的共事，自己又唔谋财唔求财，专门讨人的骗财，自己又唔耕田，专门讨人的谷米。咁样咧，碰到呢种咧七道嘅人咧，就会觉贫穷苦楚报。那而家啲贫穷人，贫穷人冇得食，冇得穿，冇得住，皆由佢前世啊偷渡。今日得呢个贫穷苦楚报，如果你现在偷渡，你来世啊，好似佢一样贫穷受苦楚咧。你想唔想来世贫穷苦楚咧？啊，如果唔想啊，你就唔好偷渡啦，偷切。你唔偷切咧，肯定咧贫穷苦楚嗰个报冇你份。现在全个世界啲人贫穷苦楚。皆由个前世偷渡之故，如果你偷渡咧，你啊将来受呢个贫穷苦楚报。哦，咁样说对病就落药，对佢说法，我咪佢想下咧，我都唔想贫穷苦楚啊，都唔偷咧。嗱，若遇七道者，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是舍甲现人报。邪淫的犯外色，滥淫啊，咁啊犯呢个外色，犯呢个外色嘅咁样咯，佢唔知道个果报啊，啊地藏王菩萨对佢讲，你喺而家呢个空车，空车就滥教嚟，那叫做白教，白教又要系糊里糊涂嘅，那叫做现养，现养在烧在衰有，而家做畜生。 做呢个畜生系咩啊？就识日邪淫啊，邪淫所以做公只，做白鸽，做鸳鸯啊！啊，邪淫嘅人咧，个个都做公只、白只、鸳鸯。咁啊，你现在邪淫，你来晒做呢个色白鸳鸯啦，你愿唔愿意？哦，我都唔愿意做公只，做白鸽，做鸳鸯啊！既然他唔愿意啊，你就唔好犯呢个邪淫。啊，邪淫咩？淫犯外色呢、这个。不正当那个邪淫咧，你唔好犯，唔犯咧，色甲现淫望你犯，所以色甲现淫严峻啊，前带嗰个邪淫嘅人咧嚟做嘅，受呢个果报。咁而是咧，地藏菩萨以呢个邪淫者是色甲现淫报，呢、这个就系三化报啫喎，邪淫色甲现淫啊化报啊。啊，果报啊，果报咩？果报啦，铁床铜锤地狱咁啊！化报啦就眼前，化报你喺刀嘅啊，贫穷苦楚呢个化报啊，多病短命呢个化报，色弱现象嗰个化报，果报果报就地狱咧，系咪？结呢个果啊就地狱啦嘛，果报你喺唔到啊，所以地藏菩萨用方便咧，先能帮呢个化报。果报果报就地狱，你讲果报啊，佢系唔到啊，佢唔相信啊，你唯有识呢个化报，邪淫者识识合现淫报，于是咧，我咪对病就是落药，对忌就识法，识呢个方便处法，识呢个化报，啊果报就入咗地狱，诶令呢个阎浮提嘅人咧，咁样嘅知道呢个因果。悲悔的人果是吧只是吧刀正这个人果这样的、啊、相信这个人果、啊、相信人果就止恶而修善我们今天讲到此次为止大家问一下